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真真正正讲下人际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快啲，我好期待啊！ 大佬，你识梗系期待啦，啲网友都几期待嘅，因为其实早轮咧，我贴咗喺我嘅Facebook 粉丝页度啊，咁啊啲网友都话要我讲呢集嘅，咁样我紧讲啦，咁啊贴嚟做乜啊？哎，卖下广告先，咁你大家知啦，杰斯仔有个 show 啦。咁我唔知叫咩名啊，好似叫做唔知不上频道啊，叫不上频道，即唔捻再上，不上系 不再上， 不再上噶啦。咁样会一搞会员250，非会员就350。你问我买飞啊，梗系250啦，我帮你攞到系嘛？即系我老友啊，我老豆啊，唔系兄弟唔系朋友啊。因为阿杰斯系会将佢朋友攞嚟阉嘛，即系咧 ，OK 啊，咁系我老友或者我兄弟，你唔撑我个 show 唔紧要 ，OK， 系你哋损失 ，OK， 咁你试下， 你都唔想再损失多一次啊， 我唔想损失多一次噶，喂，话即系咧，杰斯，话即系咧 ，OK， 你哋真系要撑下佢啦，系咪先啦？咁啊，有兴趣可以同我讲，名额一定有限嘅，话即系咧，你知佢咁红噶啦，话即系咧。你会真系个600张飞，而家仲有599张咩？梗系唔系啦，或者咧佢一定好卵红噶，一定卖得晒飞嘅。咁你哋要买就跟住要买啦 ，OK 啊？咁啊搵我啦，平啲嘅搵我 ，OK？ 快啊，握手位嚟噶，有得握手噶。 系啊，有握手位啊！我自己已经有人帮我买咗2张噶啦，阿碌同阿碌嫂好似应该系啦 ，OK？ 咁啊，佢哋都会嚟啊。咁啊，我睇下有冇其他朋友啊过嚟睇下 show 啊。80号你都可以嚟睇下啦， 可以啊，冇问题啊。 系啦，16号阿埋女朋友嚟啊，唔紧要喎。 好啊，冇所谓。 唔紧要噶，或者咧，我到时我会隐藏我嘅个性啊，或者咧 ，OK。 唔使啊，佢知道啊，睇晒噶啦都。 睇晒，睇晒，因为佢未听过啊嘛，听过节目仲捻大镬啦，或者咧 ，OK。咁啊唔讲啦，就讲翻叮当叮当叮当之后啊，哇，我都唔捻知点解啊，或者咧，你听翻上次嗰集啊，一定听完上次嗰集先去听你呢集，叮当叮当。其实我当时个环境系咩呢？我就冲好晒凉，擎干水，着咗件浴袍 ，OK， 系 吓。因为其实当日咧，喺嗰间酒店咧，维记冇浴袍俾我噶吓、啊。我系打电话落嚟，因为我好早去到啊嘛。喂，我要两个浴袍啊，咁样佢最后就佢啊攞咗两个浴袍过嚟啦。咁啊，有时维记咧唔系下下都会摆浴袍喺度，我唔知点解。 而家啲酒店通常都系咁噶啦，你唔要求嗰样嘢，佢系唔摆喺度。 摆喺度嘅，咁啊咁啊，打电话佢有嘅吓，但系唔系记住，唔系间间维记都有浴袍嘅，其实唔系间间维记都有浴缸嘅。OK， 有啲维记系真系閪到唔閪嘅，话声你听。OK， 系即系棺材房咁细，要7天咁细嘅，话声你听。OK， 咁啊，我住嗰间好，我住嗰间靓啊，玩下次我睇下贴啲相喺我个粉丝页度啊，啊，仲记住。大家网友希望你哋可以呢个喺 Facebook like 一个叫做我是刁民牛嘅粉丝页 ,ok? 咁我可能会喺嗰度发布一啲消息啦，因为而家个聊天室嗰度完咗嘛，我取消咗我唔玩个聊天室啦嘛，咁所以你哋如果想接触下我呢，可以喺粉丝页嗰度接触我嘅，咁叫做我是刁民牛，咁你可以接触我咁样，咁我会将一啲资讯啊，一啲我预告啊，或者一啲好似一个主持对住啲粉丝咁样啦，啊咁样我会贴啲日常嘅嘢落去嘅，咁大家可以交流下分享下啦 ,ok, 啊咁啊好啦，讲返个状态啦，嗰时我着咗一件浴袍啦，瞓咗喺一张大床嗰度啦，叮当叮当扑你个架，一叮当就硬啦，即係快，即係唔諗到你唔信，即係其實我飲嗰時係12点啦，我唔好記得幾點，我好似係12定1点钟， 當佢一點啦，係 當佢一點啦，當一點啦，當一點啦，即係飲嗰時期間呢都試過一兩次燉尿嘅，但係嗰啲好快就，因為我識諗黃仁達啦嘛，一諗起黃仁達我就會縮㗎啦嘛，係咪先咁咧？我諗我縮咗啦，咁啊可以保持嗰個啲energy 啊 ,power 啦、啊、叮当叮当，我屌即眼啊 啊、好彩唔係送毛巾嚟嘅，點解一嚟到開門就係阿人妻啦。 咁耐冇見，有冇多少眼前一亮先？ 冇乜眼前一亮，其實根本就其實某程度好坦白啦。我認識佢嘅時候，女仔一個，女仔啦嚇。而家有老公，有個仔啦。 係 啊，咁當然係比較殘啲啦。但係其實我哋呢一班朋友啦，其實某程度都保養得幾好。你見到啊，我哋阿女神啦，阿妹啦，啊呢一班人都其實都幾識保養。咁佢哋只係物以類聚咧，咁啊都識保養。 有個良性競爭喺度 啊，可能係啦，唔知啦嚇。咁啊個個都結曬婚啦，差唔多係阿女神未結啫，阿女神等緊我咯，嗱嗱唔知啊，我都想。咁啊佢保養到保養就。即係年紀大咗，其實應該過咗四五年咧，你啲女仔殘得幾快㗎啦。咁、我哋一路都有其實一路都喺啲朋友聚會都有見面嘅。咁其實冇特別啦。咁我唔會覺得佢係同以前特別好或者特別差。咁當然係冇以前做女嗰時咁好啦。因為嗰時候未經生養㗎嘛、哦。未生養唔係未包養係而家人工養啦。咁嗰時候仲有嗰時候就唔同啲即係靚即係後生啲即係唔係人妻又唔同啲。咁而家即係時勢逆㗎啦嘛。咁佢都係一保留返佢一個一向嘅 image 俾我啦。因為佢係一個我好鍾意嘅形象嚟㗎嘛。佢係正宗高手評嚟㗎嘛。 ok。 佢係評到你唔信㗎嘛。佢真係一條跑道嚟㗎嘛。佢唔係葉柳嗰條喎。葉柳嗰條跑道呢係座山嚟㗎喎。即係葉柳閪極呢都有啲嘢睇下啦，係咪先？啊，同意㗎係嘛 ？OK， 幾撚唔中意扭，你都唔可以話佢喺度真係一條跑道啊！但係熱扭話佢自己一條跑道幾撚謙，人就要謙啦，話先你學下人㗎，睇熱扭幾撚謙，一條跑道佢都話自己一條跑道。咁佢，但我呢位朋友呢位人妻咧，佢真係一條跑道。 跑道 OK， 係啦，係跑道多粒沙度啦，粒石頭咁樣咁上下啦，話先咧啊，以前係咁，你記住啊，即係經過呢幾年。生過啦 ,ok, 會唔會有所改變呢 有冇呢 未知 ,ok, 聽我講埋落去先啦咪先。咁你知啦為咗方便我穿曬浴袍㗎嘛你知道我諗唔加踩㗎嘛你知一睇就知道因為一條淫宅啦咪先。跟住我嚟到就好一見到話哎呀你食咗嘢未呀我話咁佢啲寒暄嘅嘢啦。唔使講係人都會咁做㗎啦唔通話喂屌你老母買床試買床換啦唔得呀人你起碼你俾啲浪漫嘅感覺佢我成諗住你俾啲浪漫咁佢跟住話唔好意思我啱啱沖完涼所以我換咗件浴袍你都換返對拖鞋先啦我要換對拖鞋㗎咋話聲你聽跟住個咁佢其實冇乜嘢講㗎咋跟住呢咁我話我送俾你㗎佢就係攞咗隻白色嘅 資索，資索 係盛惠二呢個580蚊嘅 ，OK， 喺深水埗買，其實真假我都未知，話成你應該係真嘅 ，OK， 咁啊，咁啊，送個資索俾佢啦，唔係，送個資索俾佢啦，跟住你試下戴啊，我覺得咧女仔咧唔係一定戴啲細幼嘅錶，啲嗱白撚曬，好撚型，好撚型啊嘛，即係好撚 taste 噶嘛，嗱，你試下戴啲粗大啲嘅錶，嗱，戴啲錶咧咁先型啊嘛，其實型唔型我話嘅啫。因為隻白色諮詢又唔係因為白色諮詢又幾型呢 喂佢個款我都襯㗎我覺得。 好襯㗎佢個款 真係襯。 即係點講因為佢有啲男仔性 嘛。係中性少少。 中性少少㗎嘛。OK。跟住個咁佢話多謝。咁一收尾佢話多謝啦咪戴一手手勢咪佢話多謝。話就係多謝呀。跟住我就話指我自己塊面啦。 好、 okay. 面啦。好難窒息做啦。啜一啖。一啜一啖。咪石囉拿車輪囉推佢埋床囉你叫住未沖涼呀或者你 ok ok 石一輪石一輪我諗下喂大佬如果冇我標四點平咗當然佢比較衝動、 okay. 下面因為有隻神山虎喺度喎神山虎頂撚住好撚相襯但諗下屌你老味喂唔可以咁呀、啊、做人屌你老味石一啖跟住嘴裡轉轉跟住襯跟住我咪不如沖個涼啦一齊沖個涼啦。咁記住啊有浴缸㗎咁 好嘢喎撳得住隻 神山虎啊我要翁仔神山虎嚟喎。當時好啲㗎啦係李智令我撳住神山虎唔使諗啲黃潤達啊阿梁錦祥啊中出楊子啊唔使諗呢啲算好好啊唔使諗陳雲啊算好好。OK， 好啦，咁啊跟住咁话冲个凉先啦，咁样冲个凉，咁啊我就好咩嘅，攞定件浴袍，因为其实咧我咪讲紧嘅，我浴袍我系叫人送过嚟噶嘛， 系， 咁佢系俾两件浴袍我啫，跟住其实我一件我着咗啦，另外一件一嚿嘢喺度嘅啫，一嚿浴袍嘅啫叫做，咁啊我知事前咧就将浴袍挂好佢，绑好晒嗰啲裂啊，你捻我咩？跟住我话啊，不如你冲个凉咯，成件有你个连埋衣架，咁我不如你冲个凉先啦，咁样，咁我其实冲凉啦，一路冲凉乜嘅，而家冲凉我唔系我应该系我冲咗啦，我好捻干净啦 ，OK 啊 ，OK， 咁我就喺床度等啦。哇！屌你啲神三虎咬你，屌你 咯，咆哮啦，好似 咆哮喺度。喂，屌你身，我谂你神三虎喺度咁谂。喂，好你个街，你做乜懒嘢？嗱嗱谂啦，大佬，你等得啫，我神三虎唔等得。我谂你神三虎系咁谂。几次啊？即系我细佬啊，即系改捻咗咩叫神三虎啊 ？OK， 哇 ，OK。咁你知女仔㗎啦，咁家真係沖涼真係係有啲時候，而且佢有屋企過嚟呢，咁個屋企過嚟去到福田仲要轉的士嚟呢，其實都係一段時間㗎嘛，咁可能呢個仔會沖涼沖耐咗，佢一路沖咗耐呢，就神山虎一路喺度炸型OK， 我炸型，我沖完啦，咁沖完我咪話咁我都冇可能即刻如果你老咩啫， 學上去㗎， 學上去冇人應承阿神山虎㗎嘛，跟住我話咁大家都大家著浴袍啦，咁不如睇下電視先啦，睇電視呀大家，屌你老尾，啲拉布呀，你知呀，啲議員拉布呢好似我咁囉，屌你咁拉下拉下，做節目都係拉布㗎嘛，突然間拉下拉下拉到而家啦，拉成11分鐘呀，即係呢都未到氣肉㗎，叮當到而家11分鐘未到氣肉OK， 咁睇下電視先啦，睇下咁冇嘢㗎。咁跟住梗係搭膊頭先啦，咁梗係首先伸隻手去炸炸先啦，你知啦，嗱唔知你知唔知啦，其實女士們呢生個 BB 呢，咁呢佢個胸部呢係會大啲嘅，因為佢哺乳㗎嘛， 漲奶 係漲奶㗎嘛，但當然啦佢生咗好耐啦，係咪先，咁樣其實我可以話俾你假嘅，唔撚係唔撚係，同我以前第一次搞嘅一撚樣，都係一條跑道，嗰條跑道係仲係喺緊個葉柳嗰條啦，係鬼屌你囉，但唔係喎，粒即係呢啲頭啦，唉唔好成為粒得咁撚接啦，呢 頭 嗰啲頭啊，個英文係咪個英文我都高尚啲嘅，嗰啲頭又唔同喎，嗰啲頭就硬得好撚快喎，呢頭幾好撚過癮喎，咁呢下一唔係佢揸啦叫搣啦，其實你係咪搣下搣下，咁梗係打下卡倫啦，一打卡倫跑神山虎又喺度跑跑啦，咁啊擺落去啦，即係我試下佢一未擺落去之前我就講係神山虎係幾奇妙嘅一樣嘢 ,ok? 未做之已經不有時硬下，有時硬啦，硬你係可以控制到佢唔硬嘅，即係可以唔諗嘢，諗下或者諗下黃仁達咁可能會咩嘅。但你一到你想做嗰時候呢佢就硬啦。即係我唔敢講我平時好硬。即係我都硬嘅，因為真係平時我都攀攀聲話真係呢。但特別硬。大概硬咗幾多度呢，我唔冇數據講啦。我估計我自己硬咗三分之一。比以前硬多三分之一。 即係再要崩緊多三分之一。 崩緊三分之一。你知血冲咗落你个细佬度，你系会更加强大噶嘛？你比平时我冇食任何东西，乜嘢都冇去解一件女嘅，我粗咗少少，我觉得粗咗少少， 系 长咗少少，硬咗少少， 吓即系冲血冲得更加紧要啦， 紧要，因为其实理论上大家知噶嘛，海绵体一冲越多血冲佢咧，佢越硬。同埋越會長㗎嘛，同埋越粗㗎嘛。正正係呢一隻嘢，因為佢可能通血管。通撚晒我啲血管。喺我星期四嗰日呢，喺我大便嗰時候已經全部排晒毒。嘩，跟住嗰啲唔係毒嚟㗎，呢啲營養。封晒啲營養落去細佬度。嘩，隻神山虎真係幾撚犀利。咁我當然啦 ,Tech.com, 攞咗個萨卡米先，而家一定要个萨卡米嘅一做嘅，你知啊？一攞个萨卡米， 買落去囉。咁就做啦，因為其實第一次呢同佢係冇係零距離嘅。 係。 第一次係諗都好囉。 係。 喂先女仔喎唔係出嚟撈嘅梗係零距離啦。但呢次你知啦做人有啲良心好冇 ?OK。 啊當然我都冇乜嘅啦或者呢。都有少少良心好冇都 take 個 condom 啦。咁擺落去啦係咪先。嘩屌你啦嗱好簡單你要滿足一個人妻因為我成日講㗎如果講真的你滿足唔到一啲咁嘅性伴侶 ,ok? 下次就冇㗎啦 係 下次就冇㗎啦。但我可以話俾佢聽非常咁滿足 非常咁 非常咁滿足。即係咁啊你而家講咗我講嘅硬度長度同埋闊度啦其實都比我以前強咗啦 ,ok? 時間是一個好緊要的嘢嚟㗎嘛即係如果你做兩做即刻派報紙嘅係咪先咁都揦嘢啦唔係 係 做極都仲有得做 係 唔撚停咁有得做即係我平時講我都係15分鐘到啦 ,ok, 你45分鐘我哋朋友啫係咪先啊喂15分鐘到我係打破呢個15分鐘呢一個時間啫咁係咪去到20分鐘我就唔敢講 係 呢心算嚟嘅啫咁亦都係比以前長時間又係長咗咁唔使講啦咁最 finish 咁啊人妻你已經嗌到屌你老尾個老公呢唔知邊個㗎啦老公係我㗎變咗咗但就嗌咗我做老公㗎我屌你囉咁係就唔好啦話聲我心諗照診啦話診因為第一次診佢呢佢都嗌老公㗎佢好鍾意嗌老公。咁啱啱屌你咁啦十九八十你診佢都嗌老公。係撚診佢都嗌老公。嗌老公診佢。老公啊老婆啊老婆咁最後射。咁射完之後通常射完之後呢啲人呢就會咁嗰啲喘曬氣㗎嘛。唔好意思。冇乜喘氣㗎咋。個人啊。即係佢體力係咪強咗我唔知啦。是冇乜喘氣嘅啫，即係我記得以前同我試過喺以前我聊天室咧，同阿長老就傾，阿長老就講，喂，好多人做戲咧，即係做愛咧，係唔夠氣嘅嚇。咁我又戒咗個方法，但我唔建議網友用噶嚇。如果譬如啲網友唔夠氣嘅，有冇啲哮喘藥啊，嗰啲噴嗰啲咧嚇，做之前噴啲落去吸啲哮喘藥啊，你即刻個氣量會大啲嘅。咁你就唔會咁喘氣你會正好多㗎。 因為嗰個哮喘藥係呢個類固醇 類固醇㗎嘛而且係抗你 抗張你個肺部。 氣管肺部㗎嘛。咁當然我唔建議呀即係我話可以咋但係你唔建議你哋做呀因為啲西藥嘅嘢其實我係知道可以咁樣但係嗰啲係啲副作用啦成日咁講呀但我唔建議你用呀我嘅係西藥 ,ok? 嗰啲係俾你臨急抱佛腳用嘅。 神山苦唔同啦。做完之後你真係唔使唔係點扯唔係點扯喎。喂即係好似即係做完之後你係會有啲唞氣嘅嘢但你唔會冇以前即係冇平時射完精嗰下唞得咁撚勁喎。咁即係好舒服個人。即係除咗射完精之後舒服射完之後佢某陣就你最撚難捱就係心跳得好撚快呢你唔算係喎。你真係佢保持得普普通通啦係比以前心跳快少少嘅啫同你自平時做完愛嗰種心跳係唔同嘅即係你係舒服好多嘅。 咁我又想問下喎咁精液嗰方面有冇留意到係點樣呢 精液嗰度呢其實某程度好似比平時射得少。 少咗嘅。 少咗嘅。 但係個稀結嗰個程度呢 哎呀咁呢樣要問返啊人仔先知 道。Okay。 咁我唔知道但係好似射得即係你知道你射嗰時候撈上快㗎嘛係射嗰時候啲冇以前咁多精射出嚟嘅。係咪唔知道因為唔知係咪嗰隻藥嗰隻產品令到你減低咗你一啲興奮啦。係。所以射嗰時候你要射得少咗啦。咁當然啦其實每一隻咁嘅 product 都係咁樣㗎啦。你要興奮嘅你自然快㗎啦。係咪先。因為其實呢我做 show 嗰時候呢咁sponsor 我間公司呢嗰間公司呢就俾咗一隻叫做咖啡因嘅潤滑劑俾我㗎。係。咁佢同我講咩呢佢就話呢你落隻咖啡因落去你個龜頭度咁呢你就好興奮㗎啦。咁當然啦你順應同嗰條女做嗰條女都會興奮㗎。 大概是興奮 30% 到啦。OK? 嗱佢呢條女興奮 30%, 但係唔好意思一嚟興奮啊你興奮你興奮多 30%, 你一定要比以前快好多㗎。 係。 OK? 所以神山虎呢一隻 product 呢佢就可能減低咗你嘅興奮度。OK? 咁你先會來囉。 即係減低咗個敏感度。 係啦減低個敏感度咁你咪會來囉。咁其實係冇分別㗎。咁呢個亦都可以都啱㗎因為你興奮度高嘅話你自然快㗎嘛。咁你興奮度低嘅話你自然來囉。咁呢樣就係你哋睇下用 product 嗰人嗰個取捨啦。咁話晒啦咁做完啦咁做完之後我都唔係撞爆嚟㗎嘛。我唔可以45分鐘㗎嘛。咁其實做完都係5點零鐘到啫。咁我就同佢講話喂想食啲乜嘢呀夜晚。 係。 食不如我哋去食海鮮啦。 補充下體力先。 補充下體力啦食海鮮添。唔重要食海鮮。ok, 海鮮唔同㗎嘛海鮮好多蛋白質㗎嘛係咪先。跟住人妻又話哎呀我唔食啦。我點解唔食呀唔想落去。咁所以我就諗下哦明啦佢唔想喺條街道。 驚撞到熟人。 驚撞到熟人你知啦即係話晒我哋租嗰啲地方都係深圳嚟㗎嘛係咪先。咁你咁佢呢亦喺深圳玩咁佢可能先佢老公唔係深圳玩啫可能你個老公啲朋友都喺深圳玩㗎嘛。某程度可能會佢又驚撞到。咁冇嘢啦咁嗌外賣囉。嗌咩外賣呢披薩客。啊其實我屌你女啊你好嘢呢。我可以嗌披薩客嘅喺酒店嗌披薩客。咁咪我自己攞落街就買咗支紅酒。 咁係酒店提供俾你呀定係你自己搵。 我自己搵呀。 我自己搵呀。 自己搵呀。咁我打電話去嗰啲披薩客外賣呢佢會送上酒店。送上酒店㗎、 okay。 可以㗎其實呢分成幾個網友可以自己試一下㗎 ,ok。咁我自己落咗街買咗紅酒囉。咁跟住嗰個晚餐咪有個披薩紅酒咁就大家食啦。咁食完之後唔使講啦。神山虎又嚟㗎嘛。 到要喂飽隻神山虎 囉。神山虎我飽嘅隻神山虎未飽㗎嘛。咁又嚟囉。咁第二次嘅感覺啦第二次感覺啦同第一次冇分別。 冇分別。 冇任何嘅分別。 係。 o k 咁跟住做完之後啲唔詳細唔講啦。跟住到夜晚啦大概兩點零鐘到啦跟住兩點零鐘到啦。點零兩點啦想食宵夜㗎嘛。唔係神山虎想食宵夜我本身想食宵夜 ,ok? 因為嗰個附近夜晚都幾旺 㗎。 咁我就話嗌佢我嗌牛郎人妻講喂你不如我哋落去食宵夜啊。阿人妻又話我都唔想落去。 唔想落去 ,ok? 又係嗰個理由啦我估係嗰個理由啦一費事俾人見到啦。ok? 咁我話你想食咩呀我又買啲嘢過嚟囉。咁你計下啦我想俾你數大家計下。乜柒都冇唔好計隻笑我唔好計隻支索啦 喎。 酒店免費因為我係靠啲積分㗎嘛。 16000分。 16000分。 o k o k 嗌個 pizza, 連埋支紅酒我支紅酒80蚊唔係好似60蚊69蚊嘅支紅酒。個 pizza 就好似80幾蚊。 80 幾蚊加埋84蚊。o k 個宵夜幾錢呢 個宵夜嗌咗啲咩先 嗌咗個河粉啦。嗌咗一啲所謂嗰類似麻辣燙嗰啲燒烤啲乜嘢囉。 河粉10蚊啦燒烤我當你。 5蚊就河粉 五蚊添。我當你嗌多30多蚊啦 ,180 蚊到啦。前後加埋。 前後加埋啦就咁上下啦。咁仲嗌咗啲啤酒啊汽水啊咁樣喺食面飲。整日嘅消費。 300蚊留下。 係 ,300 蚊留下。唔好計隻支索。唔好計支索。咁仲乜得不得止喎食完宵夜瞓一瞓。摩铃油叫摩铃油叫摩铃油叫呢就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呢嗰种呢其实係朝头早瞓醒硬嗰种嗰种啊。 係。 即係咪神山虎嘅威力我唔知啦。即係瞓醒都硬㗎嘛你知啦朝头早醒咗。 有多少急尿嗰种感觉。 咁我眼底因为我唔知神山虎㗎嘛我就六味地黄丸㗎嘛、okay。 其实食开㗎嘛咪先。咁其实朝头早一定都会有少少硬㗎嘛。o k 咁即係有眼咪又蠢多嘢囉。蠢多嘢啦。咁眼泪意油未缺喎 o k 係。 咁其实成日三嘢嘅啫。跟住我就我就咁我话喂 朝头早啦，唔知诊完之后啊，咁样诊完之后，冇分别嘅咋。当然咧，可能第三次就唔未必，可能未必关神山虎事啦吓，可能系六命地王丸嘅威力啦吓。咁啊，咁我同佢讲做完之后，咁啊，得唞顺咗，大概系十点零十一点钟到啦。咁我就话，不如我送你去车站搭车好冇？ 系， 佢话唔使， 唔使，都系嗰个原因， 都系嗰个原因啦。你知道我有一招噶啦，我俾100蚊你搭车翻屋企啊， 系 唔使。 唔使， 唔使。咁平拎埋落砖头就换好晒衫，走捻咗， 走捻咗。 吓，咁啊，等翻我只戆戆鸠鸠， 系 冇嘢做啦。咁啊，大概因为你知啊，维记我退房系2点噶嘛。咁我一条戆鸠鸠，因为佢唔俾我落去早餐都唔肯同我落去食啊。 系 啊，佢唔可能唔想俾人见到啦。啊，咁啊自己走捻咗。咁啊，嗰日十一二点冇嘢做噶嘛。咁点咧？ 系 啊，搵下上三妹先，你老味。因为我问啦， 即系谂住嗰三个钟都唔放过系嘛？ 唔系，我谂下上三妹喺喺边度啫？因为我 bad 到仲有一包神山虎啊嘛。OK 吓，跟住我问留个微信俾上三妹啦。原来上三妹咧就喺仲喺长沙，翻老家，但我搵佢 系， 佢话。哎呀，你揾我啊？好啦，我尽量试下搭车嚟啦。我屌你老味，屌晒！跟住第一时间落街食个早餐先。一阵就人妻走咗啦。咁啊，食个早餐先，跟住翻到上边大概系晏昼12点零钟，都系可能2点零钟到啦。我其实时间我唔好清楚。咁啊，续房续租。续租咁呢次俾钱啦，冇分啦， 住多晚啦， 住多晚啦，跟住又整一杯神山虎咯， 系 咁啊，整杯咖啡饮下先，咁跟住一路就等个上山妹嚟复啦，因为佢已经知道佢已经去咗去买票噶啦，我知得噶啦，咁啊上山妹又点咧？咁时间又差唔多啦 ，OK， 咁啊。聽埋上山妹，咁你就成個神山虎嘅交代曬俾你㗎啦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神山虎之上山妹遊記 ,ok, 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沙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沙卡米刁蜜牛極力推介。